搿为啥小冰箱还要服务呢？ 要服务的呀。恁那快些啊，快啊！还有眼眼路了，恁那能不能去打打啊？恁那快快些啊！恁那咋输个啦？咋做成博士啊？ 这其实介小个小囡么是根本不好出来做事。 哎，一般个搿能样子形势有啥办法？还有嘞，请来证婚人， 哎，证婚人， 人家勿认得，从来没办过的，新郎新娘勿认，大家勿认得。 搿么既然勿认得嘛，伊哪能好来证婚人？ 托朋友亲眷、外子、老伴一起请得来。 搿么这个证婚人是啥人啦？ 我有名气个文人， 哦，文人， 其实是大流氓。 嗯， 专门靠证婚也好材料的。因为伊哪能样是个证婚材料呢？证婚其实不要动的，这个证好婚嘛，另外送伊十斤家里去香烟，送伊这样送个送么子？ 哦，再讲送香。 有讲一家一个子一年天要这个五六家人家证婚去， 伊个么家送香烟来不及吃的咯？ 不吃的呀？这第二块在外面去买脱个呀？家庭马桶是订单动的， 哦，人就要去马桶的， 哎，马桶马桶， 这个是在动的嘛了， 本来是在动的， 嗯， 新郎新娘两家的明明这个家子啊， 嗯， 是一家人家送出来，为了交换色的还要虚伪一套， 大家调一调， 眼睛到那是要调一调， 其实才是男家送来的， 对呀、啊，这个还不算嘞， 嗯， 还有嘞，新郎新娘在那结婚的辰光， 哎， 抱没抱出来这个媒，跟鸭蛋么还要吃，吃的鸭蛋声音呢是天边一粒。 嗦哆哆哆，嗦来西哆，嗦哆哆啦啦啦啦 啦。 啊，这个是吃喇叭耶， 嗯， 怎么吃得来哭出乌拉的了呢？ 那不没弄搞，今朝好人家了，结婚的人家多， 嗯， 我已经吃至六家人家了，搿搭已经第七家了，我是来吃不动了，没办法。 这么弄到底干部的呀？ 不说的呀，一个月能有几日天好日子了？人靠这个一个月要养两三个月还没病呀？ 说， 可以咋可能那个闹哟？不是，侬看就是这个新娘子这个放吊子去了， 能不能啦？ 门口的跑到礼堂里去，我们是一眼眼路，两三个门面也不到。 哎， 跑了家门，那个是破模拟干啥一样的？ 哎， 跑是半钟头回来，当中还没跑到了。 说， 不要哭的， 人家伤心。 可为啥子这个新娘子要跑得家门呢？ 后来研究过， 嗯， 有一种人讲法蛮荒唐。 哦， 说到一个小姑娘在礼还要结婚时，爱人走下坟墓， 哎，这个真的被笑话。 有个中华门说法的， 嗯， 所以这个新娘子据说结婚的时候，非要跑到娘家买， 哎， 因为慎重考虑啊，这个坟墓还要去不要去？ 这个辰光考虑还来得及啦， 哎， 也考虑啥呢？ 这个辰光为了考虑， 嗯， 所以那个种事体了。如果挪到现在来看，种结婚仪式了， 哎。 真科技是啊，光火 的好笑。结婚之夜又不哪能呢？ 我又开始闹嘛嘞！婚礼完毕，大家所有人哗在涌上来， 那么啥天冲上来了？伊拉 冲上来读么子嘞？读么读字花啊？老人家纸上读上去啊？那么读字花啊？读字飞啊？读花字啊？读花啊？有两个五沙读么？就在那个胡椒啊、辣椒啊，分开在撒上去了。 喂喂喂喂喂！侬当新姑娘是伢子烂盘的事了？啊，没啥样样么子在撒上去的， 那是伤心的。新郎新娘两家子别来把他礼地大拐，新郎还跑得快了，新娘是真正不来个倒霉一样的，一头拐一头就是皮都跌开的了。 新娘是在高跟皮啊，兔子上来是一个都说是倒起来了， 不本来多上去么这么大许多的， 根本啥事体个别人要多疑么子呢？ 我你结果，据说我伊拉心里很新郎新娘， 一啥体样？ 但是拿头名结婚。哎，我们送人情，当差子跑出来送人情，今朝么送么送了，吃嘛来吃了，你他妈包袱一甩，啪啪啪来了， 没这个事体的， 哎， 不这样哎，我在这个， 侬还要拿这个送人结婚的礼式，今朝来表演一番，不能看看了。 哦，这个文明结婚啊， 哎， 搿么你到来不想想嘛？ 阿拉自己反正一切在准备好了。 哎，好的。 有新郎新娘，有证婚人，有指婚人，有介绍人，有男女宾客， 嗯， 一道来嘛呢，结婚一番。 刚 才开始，根本我学私密的， 根本我是这个来宾。 哎呀，你咋无 差？ 好吧， 哎， 根本婚礼开始， 哎， 走呀！ 当当滴答当当滴答当当滴答当当滴当当滴答当滴当滴当滴当滴当当当。 男女宾客，迎新郎新娘，再见。 冰箱 吧，啊，俺们来了是吧？俺们来了啊！ 哎，你自家来 啊。那么证婚人，啥子？ 证婚人，证婚人， 证婚人哪 样？证婚人弄自家的 啊， 就是我自家。 是婚人， 那的 啊，我，家老人。 那边， 哎，家老人，你家老人啊， 家老人， 哎，就是我哎， 农村家老人， 我们是家老人， 来来，仔细一些， 来，帮，哎，领个， 男女宾下迎新郎新娘，这边。哎，男女宾下，来，走呀， 走。 这个各位啊，这个我这个家老人嘛是天地良心，我把人家领事眼睛拉夫拉到来的了，因为我根本到新过年新娘子不认得，因为我到新过年的爷们是朋友来吃喜酒，那么眼睛拉上来做介绍人，那么我现在既然是介绍人，我现在以介绍人的身份呢，应该讲两句介绍闲话。那么兄弟今朝来介绍一种老把洋钿头啊，搿种老把洋钿头哪里交税强，眼神一到黑白上身三种，今朝家里特别便宜什么5000块金油钱一扎，10000洋钿可以买到3扎，今朝货色带来勿多，一塌瓜子就带来四担物事啊，要么趁早来三年底买，来来 两洋钿头， 喂， 喂，侬 在那 买 洋钱头啥去了？不是，我是在买洋钱头，那 眼睛 拿我拉上来了。 哦，那到别地方去买吧。啊，好。 眼睛来冰子。 来今朝子你都一旦叫我迎风， 哈哈哈哈哈。 你到今朝个那是迎风，就想到我屋上个号头结婚，我上头个号头结婚，我哎想想叫我痛苦。一日天嘛，的确是哎防空衣裳，夜头灯火管制，那么外头落大雨。哎，那么汽车不能够开门，汽车怕门，那么新娘子只能够走，新娘子面前哎，伊这个眼睛的镜片是个像个这个像羊屏地图差不多的，伊一搞跌了防空洞里向，等到起来人弄跌了是个像乌人差不多。回到屋里向，我落闸之余，我就吃锁子。 哪个屋里还吃锁子呢？ 那么龙凤火中不刺应牙头嘛后闸。 啊。 那么你牙头让这套楼中风。 哦哟喂。 那么 你要不要出门的话？ 最近是的，今朝子我是来发福门来。 啊哇！ 往今朝来要来。 是郎新娘戴戴礼，爱金箍啊！来原来没人来帮侬呀！ 阿拉不来了。我来我也是来了。大家叫我讲，那么我也只好讲两声。那么大家在那讲，这个新官爷年纪介大，哪能会得介不义？ 这个 其他哪侪不晓得，年纪轻的最近会到两三千的， 我 侪不答应，因为年纪轻的良心不好，侪闭心的，像老头子媳妇会得闭心，伊老实讲，就是闭着心，也没人要的， 知心护士。 那么你的礼包先生哪能会得结婚的呢？讲起来。也蛮长的，那你这个英语还是随时太浓来的，因为他在大光明看电影，门口头我看见李玉宝先生，我无形之中对伊笑一笑， 笑一笑。 那么一看见是我对你笑一笑嘛，伊马上来说专家杨洋给我看一看，我看见一个专家嘛，再笑第二笑。 哦。 后头呢，你看见再笑嘛，伊就买上电影票，哎，他是摸出来。我一看底下全是钞票，所以我带你小弟三小。 三小。 啊，那你的英语也是三小英语 啊？啊，那个两年算这个当伯父了，去下了。 也不像当伯父呀。 像啥了？ 你好像是来后。 那么侬也像去下了？ 我去下不像嘛，门下是不像 的。啊，是来后对门中下来哈。 那么你就放心他良心吃不好，那不要看看你体没大啊？老实讲。伊那头发四个前头还或者四个桃子头，

黄杰路儿的娘身体虚实 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青红太师爷恩遇殿下佳儿，请各位姐妹登堂。人们谈笑争闲语，却不见秋香美如绝。世人一到江开地，千音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的是何时好？秋香，我就刻上人家他的啊，不今就为路写情光，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的爹，走一步要找得钱， 三分终日相对母女，岂不要归望的母问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我想我想姐姐好容易，女性多情又多疑，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外难以爱真面，是我这一了东家姐姐想莫离争取是冰霜，人与人与多饥渴，夫唱无人无希望，无希望。晚清月亮不能怪相夫要来马伯娘，怪只怪万爱是对付也光，而夫妻没多爹哥，只有只有一秋香，秋香姐姐呀，带过一枝满庭花，秋色清幽透不香。有情啊人，月老祝我所愿长，相依今日做病人啊，我寄予秋香姐姐配鸳啊。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 听说你